经对毕业生实行精准引进、分级管理，全国高校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北京地区高校、京外地区双一流高校本科生都可以由用人单位申请办理引进。列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就读最高学历期间没有与任何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按时取得学历学位的非北京常住户口应届毕业生都在引进范围之内。毕业两年内初次就业的毕业生也参照执行。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如果是创业企业发起人或主要创始人，并且创办企业时本人持有股份比例不低于 10%， 创业企业属于重点发展的产业，创新创业成就突出或带动就业效果显著的，也可以申请办理引进。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昨天晚上11点到18号早晨8点，北京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全市累计降雨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个别点可能达到100毫米到150毫米。北京排水集团按照二级响应模式备勤，与各区水务、河道部门对接，最大能力应对本次降雨。气象部门提示，强降雨过程中，公众出行应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下方停留。山区和浅山区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请公众提高强降雨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尽量减少不必要出行，不要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提示，昨天到明天，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等区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市水务局昨天发布积水内涝风险预警提示，昨天到今天，全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城、东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通州、大兴存在积水内涝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 市防汛办昨天组织开展2021年防汛综合演练，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到市应急指挥中心采访，请听报道。 此次防汛综合演练涉及人员众多，并且首次采用了水陆空一体化协同配合。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处副处长薛爽介绍， 是全市首次举行水陆空一体化的防汛综合演练，是我们首次由专业救援的队伍、应急支援的救援队伍共同参与的防汛综合演练。现场实景回传比较多的一次防汛综合演练，涉及了86家单位、2000多人。 演练科目共有9项，基本上涵盖了防汛的各个方面， 防汛的指挥决策、应急救援、群众的避险转移，还有寻堤查险、危旧房屋抢户以及这种水域救援。 演练模拟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达到暴雨和大暴雨，中心城区出现特大暴雨。下午3点演练正式开始。分布在17个点位的救援人员先后进行了预定科目的演练，在市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可以实时看到演练的全过程。历时1小时15分钟的演练结束后，应急管理部防汛抗旱司副司长徐宪彪进行了点评。 总的感受呢，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重点也非常突出，覆盖面非常广。通过演练，我们就达到了去检验、去完善预案和出事这么一个目的。我们在这个寻堤查险、这个险情的处置、管用的处置跟实战是有差距的。我还是希望是水务部门啊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让我们这些措施啊真正发挥作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根据对全市13个涉农区的调查，2021年本市夏粮播种面积和产量双双增长，其中播种面积是196000亩，比2020年增加69000亩，全市夏粮总产量69000吨，相当于1亿3716万斤，比2020年增加4400万斤。 市疾控中心和市气象服务中心昨天首次联合发布北京蚊虫叮咬指数。数据显示，本市即将进入蚊虫叮咬高峰期。目前，北京蚊虫叮咬指数发布范围是本市16个区，发布时段是6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中午11点前后，公众可以通过气象北京、北京疾控的微信公众号查询未来3天的蚊虫叮咬指数预报。

家住在朝阳区来广营天瑞福西大道小区的听众李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最近他们突然发现小区内采购了不少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看起来像是要安装在小区内部。李先生说，充电桩呢，它是自行车充电桩，它不是那个机动车充电桩。 他已经把那个地平整了，他找那块地方，然后呢，他把那个桩子也采购回来了。李先生说，部分小区居民之所以不同意安装充电桩，是因为小区当初的规划是人车分流，地面上的空地都是居民的活动空间。我们那小区呢，就是设计的时候就是人车分流，车啊直接下地库，地面上不允许走这个机动车，上边呢就都是建的那种绿地和花园。 而且李先生担心安装了充电桩之后，一些外面的电动自行车也会到小区里面充电。大部分骑这个都是什么呢？一些外卖啊、中介啊，或者什么家政服务人员，肯定会有外边的，就这种。那把这个如果放进来的话呢，影响这孩子的这个安全。那么天瑞福西大道小区里是准备要安装充电桩了吗？记者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我们还没有安装，业主填的那个问答卷现在刚开始，我这没有太多的明细，给我们负责人反馈过去，并把您电话给他，让他给您回电话，好吧？截止到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负责人的回复电话，究竟天瑞福西大道小区内的充电桩最终能否安装？关于此事，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 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百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极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 全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想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7元起，即享20G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农行信用卡超市惊喜5-5折优惠，可在幸福超市、城乡118超市、汉时生鲜等数10家超市试用门店购物。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20元。活动详见农行北京分行官网。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支融通吧。 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 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44，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17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昨天开市，首笔交易额达790万元。 京城经视北京市发布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 北京今年首次发布蚊虫叮咬指数。 国内方面，国药集团旗下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在3到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 国家网信办、国家安全部等7部门进驻滴滴出行。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将关注48国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旅游文化资讯您将听到，串起34个生态公园冬奥景观廊道月底亮相。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李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我们来说说，在各方的持续热切期待当中，昨天上午9:30，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仪式分别在北京、武汉、上海三地同步开启。这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交易权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昨天碳配额开盘价为每吨48元，9:30首笔全国碳交易撮合成功，交易额为790万元，截至昨天收盘涨幅接近7%。那么昨天的碳交易成绩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碳市场分析师秦科的分析。 这个略高于过去2年试点市场平均价格的开盘价，它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这个决心，然后同时它还可以激励企业去积极的进行减排。后续全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和碳价走高的预期下，这样的一个起点，它又不会给高碳企业施加过大的履约压力。 碳排放的交易啊，就是把碳排放的配额当作商品来交易。那么受到经济激励，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企业会率先进行减排，并将多余的碳排放权卖给减排成本相对较高的企业，并获得额外收益。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碳排放权来降低碳排放达标成本。那么进行碳交易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理论研究员更新的分析。 碳交易市场这个问题涉及到和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一系列的一些概念，其实都不复杂。说白了就是少污染，多建设一些清洁的，在咱们中国来说叫绿色转型。所以碳交易市场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市场原则，就是本来呢碳中和和碳排放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多的是从环保、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大家有人开玩笑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什么呢？一个就叫做生产要发展，你这人还得首先要生产；第二，生活要富裕要幸福；第三个，生态要变好要文明。三生有幸啊，生产、生活、生态三个都要兼顾，不能够过于的说我们只讲生态大家都饿肚子，那也没有意义。整体来说要有一个均衡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发达国家它应该更多的来承担一些责任，所以负责任的国家、负责任大国、负责任的发达国家也跟这个有关系。发达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就是一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建设当中的一个必然的一种责权利的一个分摊和合理分配啊配置的这样一种基本的模式。要建立一个绿色转型的概念，这就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中观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产业、一个领域或者一个企业怎么样来贯彻这个原则。最后微观，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绿化呀、种树啊、减少碳排放，个人先做，这个就太了不起了啊。宏观、微观、中观结合起来，为整个碳排放、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能做出贡献。 全国碳市场建设采用上海负责交易系统建设、湖北武汉负责登记结算系统建设的双城模式。未来建材、有色、钢铁、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高排放行业将有望纳入。 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现货市场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那么随着碳期货期权的市场的完善啊，未来碳交易市场规模可以达到1万亿元以上。同时呢，业内人士预测，如果将来碳普惠实现了，那么个人也可以通过绿色出行的方式加入到碳交易当中来。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经事，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市将建立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管单位、用人单位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对毕业生实行精准引进分级管理。全国高校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北京地区高校、京外地区双一流高校本科生都可以由用人单位申请办理引进。 主管单位要对毕业生实行为期3年的培养留用跟踪问校，保持引进毕业生队伍的稳定。毕业生呢，要做到诚实守信，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做出承诺，严禁弄虚作假。 北京市疾控中心与市气象服务中心昨天联合首次发布北京蚊虫叮咬指数。昨天的平均蚊虫叮咬指数为4级，叮咬风险较高。专家表示，北京即将进入蚊虫叮咬高峰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即将进入蚊虫密度的高峰期。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张勇介绍， 每年大概从5月份呢，室外环境开始有蚊虫出现，高峰期呢大概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那么随着这个气温的逐渐降低呢，蚊虫密度也逐渐在室外呢逐渐减少。北京市目前常见的蚊子呢，淡色酷蚊，那它主要是晚上出来活动，白天出来活动的排在第二位的呢是白纹伊蚊。 北京疾控和北京气象服务中心以10多年蚊虫监测与气象观测数据为训练样本，通过多种机器学习方法来对比蚊虫密度的预测效果。目前从低到高分成了1到5级。 因为大家都知道蚊子呢，它的自身和这个水啦、气温啦、降雨量等等气候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一般都说哪儿水多哪儿蚊子就多。 目前指数发布范围为全市16个区，发布时段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每天11点前后，市民可以查询气象北京、北京疾控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未来3天的蚊虫叮咬指数预报。 你晚上要出去遛弯，或者呢你要带孩子去公园，看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区它的蚊虫密度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比方说到了最高的5级，那我们建议大家呢，没有特殊情况，尤其是敏感人群呢，在早晚高峰呢尽量减少外出。那其他的人群呢，如果您要到蚊虫密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涂抹驱蚊液，穿这个长袖的衣裤。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共有产权住房购房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市级代持机构建立的网络服务平台办理，住房租赁期限原则上呢不超过3年。 没有经过代持机构同意，购房家庭不允许擅自出租住房，商业网站、房产中介等不允许提供相关服务，对违规出租等情况将采取不良记录管理，暂停本套住房回购和上市手续等措施。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来说说疫情，昨天0点到24点，云南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上述两人于昨天分别在瑞丽市陇川县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普通型各1例。 此外呢，云南景洪市将从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对全体居民开展一次全员免费核酸检测。 来自中国生物昨天的消息，经有关部门组织论证，国药集团旗下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批在3到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 此外呢，针对近日多个基层地方啊出现了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限制活动范围、公职人员停发工资等变相强制行为，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明确表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依然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 来自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昨天的消息，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国家网信办昨天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6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啊。今天还是预报有雨，所以大家需要注意防范。 嗯， 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偏东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好，有关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早上好。 主持人你好。 哎，我们刚刚预报了今天又会有降雨的情况，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如何。 今天白天这个雨应该还不小，还在现在看来从河北的中南部这一带有一些比较强的这个降雨，它还在向北京不断的移动。那么这场降雨从昨天13点那么这到昨天夜间这个雨下的看来还是不小。我统计了一下，从昨天13点到今天早晨7点45分，这个最大的降水出现在房山和昌平。那么这个昌平的河子涧这个地方是56.5毫米。那么今天白天还是看着有中雨啊，伴有雷电，那么局地啊暂时雨强还是比较大。那么部分地区这个风也比较大。那么今天白天这个雨主要还是表现在西部地区，这个雨要大一些。那平原地区呢雨略微小一点。那么像西部地区的降水量，最大降水量也会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那么这个降雨会导致这个道路比较湿滑，能见度也不太好。那么外出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个连续的降雨，那么使得山区以及河道增加了地质灾害的风险。那么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总体来看，那么大家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加强防范意识。这个雨也使得这个气温那么表现的不是太高。那么今天最高气温也就是27-28度，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现在看呢，那么今天的夜间这个降雨还会持续，仍然还会有中雨伴有雷电，那雨势会有所减小，但是西部北部这个降雨还会比较大，局地还会有50毫米或者以上这么个降水。那么预计到后半夜，这个大部分的这个雨势就减小了。那这场降雨啊，看来得到18号的傍晚，也就是明天傍晚才会结束。也就是明天白天，稀稀拉拉的还会有小雨，但是明天白天这个小雨对大家的出行啊，尤其在平原地区这个活动影响就不大了，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谢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今明两天的这个降雨哈。最近呢，这个山区啊，地质灾害风险等级比较高，尽量呢不要去山区再游玩了。我们刚才介绍了天气情况，再来说一下这个空气质量方面啊。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的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刚刚也已经提示了，近期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雨比较多一些哈，最近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我们会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稍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稍后见。 孩子什么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活力会享，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29.9元礼金包可抵百元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48国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外交部表示，美国穆斯林的遭遇揭示了美方虚伪面目。 大约在8点1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串起34个生态公园展现五彩景观带，冬奥景观廊道月底亮相。 冬季奥运会开幕还有6天，可以远程加油的北京助威体院馆快开馆。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48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当地时间15号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但是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这些国家在信中强调，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病毒，开展溯源研究合作是人类与病毒斗争的重要方面。溯源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否则会阻碍国际溯源合作和全球抗疫努力。 同时，这些国家还表示欢迎世卫组织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赞赏联合专家组科学家们的辛勤努力，认为这份科学报告应该成为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引，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推进全球溯源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对于病毒溯源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也再次做出了回应。 联合专家组在华考察期间，中方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外方专家也多次明确表示，专家组获得了大量数据和信息，对由于部分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复制和携带出境表示充分理解。考察期间，联合专家组还走访了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相关机构专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科学交流。经过实地走访和深入了解，专家组一致认为，关于实验室事件引发病毒这种假说是极为不可能的。上述情况都在今年3月世卫组织正式公布的联合溯源报告中明确充分予以体现。在溯源问题上，各方 都应当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和结论，秉持客观公正态度。 另外，在昨天外交部的发布会上呢，还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美国呢不仅让本国的穆斯林长期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还发动了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战争，造成了难以数计的穆斯林平民的伤亡。美国对待穆斯林群体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们成为了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最佳反面教材。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也做出了回应。 美国是如何对待国内外穆斯林民众的，美方心知肚明，世人也都看得一清二楚。美国对本国穆斯林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由来已久。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群体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在生活、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还遭受各种各样的仇恨犯罪和虐待。根据美方自己的调查结果，75%的美国成年穆斯林表示，美国社会存在大量对穆斯林的歧视，69%的普通公众也持相同观点，50%的美国穆斯林认为，近年来在美国做一名穆斯林变得更加困难。美国穆斯林的遭遇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美方所谓人权至上、普世价值的虚伪面目。美国还以反恐之名发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造成难以计数的穆斯林平民死伤。美方对自己在穆斯林人权上的劣迹和罪行视而不见，反而频频炮制涉疆谎言，这是赤裸裸的虚伪和双标。美国一些人常把关心新疆穆斯林挂在嘴边，就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中国人民也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美方应该做的是反躬自省，切实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穆斯林人权问题，而不是打着关心穆斯林人权的幌子对他国进行污蔑抹黑。 再来关注美国五角大楼当地时间14号表示，美国军方曾训练过涉嫌暗杀海地总统的哥伦比亚军人。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表示，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但霍夫曼没有透露接受美国训练的嫌疑人的具体人数。 据报道，美国政府每年都向哥伦比亚提供超过2亿美元的援助，大部分援助呢给了哥伦比亚军方和警方。报道称，五角大楼已经为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训练了几千名士兵。而霍夫曼说，这项训练呢，为的就是促进各国尊重人权、遵守法治，军队服从民选领导人。 但是在社交媒体，有网友贴出美国培训出来的一系列反面典型，其中包括一名于2019年袭击了佛罗里达军事基地的沙特男子，一名于2018年杀害记者哈苏吉的沙特特工，以及大量的中东武装分子。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15号，在刺杀事件当中重伤入院的海地第一夫人马蒂娜再次发声，她发文感谢医护人员协助她坚持下来，并首度公开自己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此前，马蒂娜曾呼吁继续推动莫伊兹追求海地稳定的战斗。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事件的背景。7月7号清晨，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家中遇刺身亡，包括26名哥伦比亚人和2名海地裔美国人在内，至少28人涉及暗杀总统行动。海地警方表示，目前仍有8人在逃被通缉。据海地政府表示，其他参与刺杀总统的数名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或击毙。 目光接下来转向到东京奥运会。我们来关注一下，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啊，东京奥运会就会开幕。受到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的多项赛事赛程将会与往届奥运会不同，有关赛程安排、赛制规则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也让运动员和运动队改变了备战节奏。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游泳方面，东京奥运会游泳决赛最终没有能够按照日本当地时间晚上的黄金时段举行，而是按照电视转播的持有者美国广播公司的要求，在北美时间的晚上，也就是日本时间的早上进行。 那这个赛制的变化让运动员们不得不打破自己的生物钟。对此呢，中国游泳队表示，只有在训练当中去适应，积极调整和应对。好在啊，张雨霏、徐瑜伽等运动员啊，随着备战调整和多场赛事的磨砺，已经逐步适应了新赛程。 发生赛制改变的还有我们的国球乒乓球，乒乓球团体赛首盘比赛确定为双打比赛，其余四盘为单打对决，率先拿到三盘胜利的球队胜出，再加上每盘比赛五局三胜的规则，更给比赛增添悬念。 双打放在首场比赛哈，一旦首场双打意外失利，或是在单打比赛当中由于状态慢热哈，局分落后将极有可能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所以说即使是名将云集的中国乒乓球队这次东京之行也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呢，还有作为奥运夺金大户，中国举重队在各级别上都有世界顶级运动员，甚至呢会出现在大赛中一个级别有两名队员参赛的双保险，但是东京奥运会每个国家和地区协会只能派四名男选手和四名女选手，在这个新的规则下，不但减少了中国举重的冲金点，也让项目双保险的优势不复存在。 此外，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如果运动员在参赛过程当中感染了新冠病毒，将不会被取消比赛成绩，而是会获得相应的保底成绩。这也就是说，如果一名选手闯入了最终的冠亚军争夺战，但是被查出了新冠病毒感染，那这名因感染无缘决赛的选手也能获得决赛当中所保底的一枚银牌。那么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还有哪些改变？我们来听一下在日本东京的央视记者张云昨天的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困难的情况下呢，东京都迎来了是第四轮的紧急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都的疫情也是非常让人担心。我刚刚获得了东京都的疫情情况，是新增了1271位的确诊患者。那么这也是东京都连续三天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超过1000例，那么这样的疫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这也让国际奥委会进一步缩紧了疫情防控的手段。开幕式的人数啊，从原本的同意10000人，那么现在只到了1000人。那么不仅如此，国际奥委会也决定呢，今年的这个奥运会的颁奖台也与以往不同。那为了保持社交距离，今年的这个奥运会的颁奖台要比之前我们日常所见到的这个颁奖台要更宽更大，而且有相关很多的严格的规定，比如说这个运动员还有颁奖者以及这个志愿者全程都要佩戴口罩，而且呢颁奖者只是从国际奥委会来一名代表，还有相关的单项的联合会来一名代表来为这个运动员颁奖。而且不仅如此呢，奖牌和这个礼物啊都放在托盘里让运动员自取，然后不会有平常见到的这个颁奖者来为运动员佩戴奖牌的这样一个环节。而且之后呢，就严格不允许运动员要站在同一个奖台上合影，这样只能站在自己的领奖台上保持这样的社交距离。所以种种的这些规定呢，都提醒我们这个东京奥运会真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空前的奥运会。 此外呢，由于东京奥运会接近97%的赛场将空场，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因为东京奥运会几乎没有观众，将不会出席东京奥运会。 同时呢，美国总统拜登也不会出席开幕式，但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女士呢将会出席。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否会出席，目前还没有确定。在2019年，日本计划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接待全世界100多位国家元首和高级政要，但是现在这计划基本破产。 据报道，截止目前，唯一被确认参加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外国首脑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而他出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2024年奥运会将在巴黎举行，他必须要为将在2024年举办的奥运会接过火炬。 除了疫情之外，昨天东京奥运会还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虚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中午12:19，在日本本州东南海域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 据日本气象厅观测，这次地震震源位于东京八丈岛近海，静冈县的松崎町有震感，暂时没有引发海啸，东京市也没有受到影响。八丈岛警察署称，还没有收到关于这次地震受灾情况的信息，目前已经派出人员确认岛内情况。 另外呢，日本大阪府全佐也是昨天发布消息说，一名在当地备战东京奥运会的乌干达举重选手失踪。负责人表示，因为备战期间世界排名下降，这名选手已经失去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原计划呢是要和教练一起回国。 据报道，失踪的选手叫塞基托雷科，20岁。他的队友曾于当天凌晨在酒店内看到他，但是由于这名选手没有提交新冠核酸检测样本，市政府工作人员昨天中午到酒店房间准备向他确认检测样本时，发现他已经失踪。目前，全佐野市政府和警方正在寻找他的下落。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政府一名谈判代表当地时间15号说，塔利班愿意停火三个月，条件是阿富汗政府释放7000名相关的在押人员。不过，塔利班设在卡塔尔多哈的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表示，塔利班没有说停火，说的是限制军事行动。 据报道，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前总统卡尔扎伊等重要政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本周将赴多哈与塔利班代表对话。 阿富汗塔利班先前指责美国没有落实双方去年二月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没有按时撤出军队、相关在押人员没有全都获释、针对塔利班的制裁没有得到解除。 协议规定美国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今年5月1号前全都撤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把完成撤军的期限从5月1号推迟到了9月11号。一个塔利班代表团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俄罗斯时呼吁解除针对塔利班的制裁。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现在申请爸爸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好球，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在7站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李玲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景观廊道建设项目，近日呢接近尾声了，计划于本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那昨天的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也是前往探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我们现在位置是经营路，是赛会的主要通道。 沿着延庆区经营路行至龙聚山庄南门，一处占地面积1.8万多平方米的生态公园映入眼帘。公园内有舒适的健康跑道、覆层种植的带状绿地以及冰雪特色的廊亭等。周边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就因为有了这个公园，我们居民周边的环境也改变了，特漂亮了，它是一个健身的场所，我现在天天都走在这条路上。我的期待是奥运成功，把咱们中国的，尤其是我们延庆地区最美的地方体现在我们奥运这个过程中。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景观廊道建设项目从2020年5月开工建设，以延庆城区通往小海坨赛区的经营路沿线环境景观提升作为工程重点，精心打造了包括龙聚山庄生态公园在内的34个口袋公园，以及新加坡枢纽五彩景观带、张山营村露天集市等多个景观节点。据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办公室汪央介绍，绿色办奥、节俭办奥的理念也在延庆赛区周边的环境整治提升进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践行。 比如说我们能源是绿色的绿电，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像铺装的过程，它全是这种渗水砖或者再生资源砖，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利旧的过程，也是个再利用的过程，整个体现的也是一个绿色环保的理念。 据延庆区城管委副主任刘伯昭介绍， 截至目前，延庆冬奥景观廊道建设项目累计修复道路3万平方米，绿化布置59万平方米，清洗粉饰和改造建筑外立面7.2万平方米，新建和修复围墙3.8千米，完善照明设施1457套，清运垃圾渣土2.7万立方米。下一步我们计划进行架空线入地，有效提升冬奥赛区周边及主要道路沿线的环境品质，完善配套设施，改善区域生活环境水平。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淮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占东，今天为大家讲述薛颖小小铆钉诠释工匠精神的故事。薛颖1973年8月出生，200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航空部件厂班长。1992年，19岁的薛颖成为航空工业西非国际航空部件厂的一名铆工。由于之前没接触过铆工工作，他勤学苦练，精打细磨，以铆钉较劲跟自己死磕。在师傅的指导下，他努力练好铆接装配基本功。在薛颖的心中，铆钉是他的工作中心，也是他的人生写照。他说，一架飞机有300万个铆钉，一个铆钉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飞机的质量和安全。作为一个航空人，我愿意做这样的铆钉，铆在合适的位置上，恪尽职守，踏实进取，实现自身最大的价值。2000年，27岁的薛颖担任垂尾前缘班班长。垂尾前缘是飞机结构件中最难做的部分。波音公司在航空工业西非订购波音737-700飞机垂尾前缘时，提出蒙皮不许有丝毫划痕，更不许打磨。但其中难度最大的要求是5磅大拇指力。所谓5磅大拇指力，就是在垂尾前缘装配时，要将7.2米长的前缘蒙皮与前梁结合，一头用一个螺钉固定住，另一头只用一个大拇指以小于5磅的力量轻轻一按，蒙皮与前梁上的300多个孔就必须同心的严丝合缝，毫厘不差。对此，薛颖解释，镜面蒙皮就是说蒙皮比镜子还要光滑，比皮肤还要娇嫩，比头发丝还要细一半的划痕都能刺穿蒙皮表面的包铝层，造成价值上万元的蒙皮整块报废。于是薛颖带领班组改进操作方法、工艺流程，实行精益制造等100项创造创新，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终于在检验时刻，波音公司代表伸出大拇指轻轻一推，300多个孔全部同心，实现了用一个手指的力量就能把前缘装配到垂尾上。薛颖并不满足于攻克难关，作为班组带头人， 他在技术工作上勤以动脑，善以思考，不断创新，不放过每一道工序的细节。在工作之前，他先用白色的棉布擦拭干净工装和蒙皮，工装上细心地贴上薄薄的一层保护膜，定位销用纸胶带保护，不工作的蒙皮贴上绿色胶膜，滑窝某街的地方也贴上胶带。在薛颖的管理调配下，班组成员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不断创新操作方法、工艺流程。一架份前员下工装，另一架份就上工装，相差时间只有5分钟。装配一架垂尾前员的周期也一点一点在缩短，10天、5天、3天、1天，垂尾月产量由最初的7架份提升到30架份的巨大突破，产品品质也越来越高，为我国航空工业国际合作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05年，薛颖所在的班组命名为薛颖班，这也是西飞首次用个人名字命名的班组。对薛颖来说，这是他的荣誉，也让他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从事国际合作产品生产近30年来，薛颖始终对工作秉持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勇于创新创造，积极主动，细致精益求精，亮出中国制造新名片。薛颖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先后当选党的18大代表、党的19大代表。平时他不但做好本职工作，还深入群众之中，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与实际调查，为航空发展、军民融合建言献策，多项建议被采纳并实施。实现航空强国梦是薛颖作为航空人的毕生追求。他说，我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让中国生产的部件和组件惊艳全世界，为实现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航空强国梦贡献力量。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主播在线，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的故事啊，都和老北京有关系。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抖音网红，他叫常小亮，是个80后，但是在抖音上呢，他专门制作关于北京话的视频动画，为的是让更多人爱上京腔，爱上北京。下面一起来听故事《不能流失的方言》。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大家好，我是常小亮，我是一个胡同上流社会人士。 常小亮，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小生活在胡同里的他，对北京的市井文化非常热爱。这几年他制作了不少关于北京话的视频节目，很多人通过这些视频对常小亮以及北京话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自我介绍时总说自己是胡同上流社会人士，其实这是喜欢他的人给他起的称号。 说英语啊，他们老说我这个特上流，带着口音，我这是其实一个调侃、我这带着伦敦音的北京腔。Hello, fine, thank you, Andrew. 以前上课的时候学的最多的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这个特逗。你说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的时候就是北京话了，哎，干嘛呢？哦，这儿呢。你的语调是一样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网络占据了每个人的太多时间，打字变成了比面对面说话更常用的交流方式。再加上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北京，北京话也正在慢慢改变着，消失着。常小亮说， 需要去推广吧，因为现在小孩这个班里头什么地儿的人都有。我知道比较夸张的就是有一个班里头40个人也只有3-4个北京的，如果大家都努力去说普通话，缺乏语言环境，其实你不会那么说话。 常小亮说，他做的这些事谈不上是拯救北京话，他只是不想看到北京的市井文化渐渐消失，他希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让这些文化能留得久一些多一些。 前年北京这个变化挺大的，城市方面的这个规划呀，它经常会有一些什么政策呀，当然其实大家也是为了这个城市更好，但我作为一个小老百姓的角度我来看，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都遗失了，这些遗失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我其实是想利用教北京话这个方式带给大家去回忆以前的那些生活。 正是他对北京深厚的情感促使了他开始做北京话视频。常小亮说，这几年胡同拆得挺厉害的，看着心里挺不舒服，所以北京文化的消失和更迭成为了他创作的契机。 现在是主要是以短视频节目为主，然后也会做一些线下活动，也会出一些衣服周边设计嘛。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去年底跟耐克合作出了几款衣服，当时的场面效果非常好，因为他做了一个线下活动，我其实也就是在公众号说了一下有这么一事儿，结果真来了好多人，有几个粉丝没进来还特别生气，后来在公众号还跟我说，我这一个劲儿安慰人家，你做自媒体这东西其实你看不见真真正正你对面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但是当我真看到了我还挺感动的。 其实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加速，方言在沟通效率层面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但在常小亮看来，为了方便沟通，我们确实应该对语言有统一的标注，但也不能丢失掉方言。方言是地方文化的精髓，通过方言可以体现这个地方的人的特质和性格，方言中更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他举例道， 南方人热衷于北京话的经常会随便加上话音， 比方说哥们 哥们哥们，其实是台湾话，哥们儿是北京话， 哥们儿， 地儿话音加的不一样，它的地儿都不一样。然后还有那个人说拿电脑干嘛呢，我这拿电脑正下载呢，其实是下载。 下载 大概的一个规律就是大的东西不加儿化音，小的东西加儿化音，但是都不是严格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正式的东西不加儿化音，调侃的东西加儿化音，就是这么个区别吧。 北京话的儿化音是一个标志性的特点，还有就是前段时间的特别流行的吞音，其实也是北京话的一个显著特点。 最近两年在普及的这个吞音最经典的吧，起码在网络上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我也有点自己设计衣服也是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我在上面标音标标都是对的，底下写的是西红柿炒鸡蛋。 对，包括中央电视台会发成， 对，中央电视台有几个好朋友，他台主持人给他一件穿上，哎，倍儿高兴， 对对对对 上班去了。 北京话很有意思，保留传统也很有意义，只是做这件事难度不小，资金是最大的问题，常小亮也由此遭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与质疑。不过呢，对于性格开朗的常小亮来说，这都不是事儿。 有人就站起来说：“说你这一天到晚说北京，你烦不烦？没事干了吧你？”遇到过好几个，就是那意思说想阻止我，不应该教这个，你就不能教这个。然后还有那种说：“哎，你这北京话不对，我说那才对。”然后就开始追着我就说这种事儿。我把它看作成一个阻碍我去做这事儿的因素吧。如果这事儿阻碍你去完成你想做的事儿，那你当然不能把它当回事儿了。你把它当回事儿，影响了你自己，干嘛呀？对吧？人家键盘侠动动键盘，让你好几天不开心，我可不要。 让他在意的事情其实是北京话学起来比较麻烦，不好推广。难的不是发音，而是语言的习惯。有些好词用的不是地方，听起来就像骂人。 首先你分跟谁说，光是这个您我觉得就能给弄晕了。你在跟长辈说是您，你跟同辈说的时候不用您，但是有的时候又用您。什么时候用您呢？生气的时候用您。但这个你说谁知道，这个你如果不在这儿生活你怎么可能知道，这只能是慢慢的去理解。 他听能听出来语调的不同， 他有些人听不出来，比如我说您这干嘛呢，这就是不高兴了。你说这个他刚来这儿他能听得出来吗？有很多小技巧，包括最多的东四十条东四十条岔了吗。 常小亮说北京人很能自嘲，比如他的网名画家常小亮根本不是说他画得好，还有他的胡同上流社会人士都透着一股子幽默。面对网上的猜忌和质疑，他心里念着的都是喜欢他的朋友。 跟耐克办的活动合作出衣服嘛，老大爷大爷大妈一块儿来了，还照相了呢。大爷个儿倍儿高，我印象特深，得一米九几吧，然后跟我这聊天，哎呀说怎么着喜欢喜欢你怎么着，因为那天人特别多，然后他跟你聊聊他就走了，就花钱去了， 买你衣裳去。 因为其实这衣服跟我没有利益关系，不是说我要提成，这我特感动。因为其实大爷大妈包括我爸我妈不花钱，300块钱买件衣服，我觉得这真是感动。 能把一件事坚持做下去，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当然也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常小亮说，有了这些感动与支持，让他对自己做的事儿更有信心了。 之后他会把推广北京话这件事儿一直做下去。 我其实也没这能耐让这方言保留下来，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未来一年打算出本书，一开始我不想出书，后来出版社那人一开始每一礼拜就问我一次，后来每隔一个月就问我一次，然后我想了想，好像还是有点用，起码这东西留下来有人看。我平时的过程是画在纸上，然后扫描到电脑里，然后再处理那些图。那个我作为单次做视频的话，图量没那么高，但我要出书，我的书肯定都是图，我不有自己的形象吗？我用我自己的形象教大家北京话是什么意思，我到时候再跟那出版社聊吧，会有一个声音链接，有声读物。 在这里我们祝福常小亮，也祝福我们的北京。 最后再教大家一句，大家听好了啊， I'm 常小亮 fans。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 除了方言呢，老北京还有很多独特的声音。我们下面认识的这位故事主人公秦思源就酷爱这些声音，他是中英混血啊，也是老北京。2005年，一次机缘巧合让他爱上了老北京的声音，从此开始收集各种老北京的声音元素，并建立了一座北京声音博物馆，帮人们留住那些美好的记忆。下面让秦思源带我们一起去聆听老北京。 一情难分，汉阳铁火卖茶火，大沙锅呀！ 一声声的叫卖听着让人感觉格外亲切。不过此刻我们置身的可不是什么老北京的胡同，而是一个只有四五平米大的小房间。这个房间的名字叫声音博物馆，位于史家胡同博物馆内，是那里的一个馆中馆。 哦，这就靠这个声音是卖布头 啊，卖布头。 那个倒土铃， 那 个是 倒土铃，就是垃圾。嗯，这晚上他会拿那个 收垃圾的呀，来收垃圾， 收垃圾了。啊，香油卖香油是一个啊，这是梆子。 哦，梆子， 空的一个 大长 啊，大长的，应该榆木或者榆木应该不错。嗯，换胶囊是。卖化妆品的，啊，给女孩卖化妆品。 这位操着一口地道京腔的人，就是这家声音博物馆的创办者，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秦思源。别看他对老北京如此了解，但歌里秦思源却是一个伦敦人。不过他这个英国人和北京却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姥姥林淑华是和林徽因冰心齐名的民国三大才女，父亲是英国有名的汉学家。但出身文学世家的秦思源却说，他爱上北京和自己的家世关系并不大。 因为我姥姥那些历史就是勾起我很大的兴趣，对民国啊还有中国近代史，可是我在北京的所有的经验是跟家里边关系很小，是我自己来然后自己体验。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几次住在北京时间比较长，北京就成为了我的家，我在别的地方呢就是待不下去，所以我老是回到北京。然后每次回到北京呢，我就比较踏实，就这儿会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发生。 正如秦思源所说，少年时期的他曾三次往返伦敦和北京。1979年，第一次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时候，秦思源只有8岁。 那个时候的北京跟现在你可以想象有多么不同，就是几乎没有汽车，只有卡车和公交车，然后其他的还有很多拖拉机，还有马车。然后啊，成千上万的这种自行车。那个时候这个北京啊，我记得北京就是说灰秃秃的，夏天就是那个天特别蓝，除了天蓝以外感觉不到颜色，人都穿的都是那时候的那个军装嘛，就是说要不然深蓝要不然是深绿。 那时的北京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但当第二次他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却让他真正的爱上了北京，融入了北京，成为了一个北京人。 我是90年代初又回到北京，一个乐队叫穴位乐队，那个时候就住在大杂院里边，那时候穷嘛，大杂院就是租金很便宜。那段时间鸽子哨就是每天就被窝里边，特别冬天听，其他的呢就是收破烂的呀，或者卖黄花鱼的呀，还有卖各种东西的啊，那声特别好听，就是的确生活在里面，你会感受到一些那个时候的生活的这种东西。 虽然兜里没什么钱，但那段岁月却造就了如今的秦思源，让当时的他了解了艺术，有了朋友，积攒了人脉和资源，成为了一位艺术策展人。而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又让他接触到了声音。 是零几年，有一个音乐家做了一个项目叫你最喜欢的北京声音，通过广播电台做了一个比赛，邀请听众说出他们最喜欢的北京声音是什么。当时这个反响很大，因为这个回来的那些答案呢，不见得都是什么老北京很特殊的，有些人很就是非常普通的声音，可能是一个出租车的打表声，也有一些比如说电报大楼的那个钟声。可是在种种别人说那些声音，会发现就是日常声音跟人的感情是很有相连的，还有他们说的那些叫卖啊，就是那些声都渐渐的没有了。比如说换头啊，就是剃头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有，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这样，秦思源有了收集老北京声音的想法。一开始他找来了很多懂得叫卖的老北京人，录制了一批声音，过程还不算难。但是随着声音收集的越来越多，他发现想要做好这个事儿并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以前很重要的声是公交车嘛，啪，以前那个特破嘛，然后那个发动机一响，然后他那个整个车晃，特别破的那种老车，然后那个声，然后那个售票的那个没票没票，就是公主坟，就是那个声啊， 五六十年代是吗？ 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过程我得找到车，还得把它就能够开起来啊，哪怕就开就是一个小范围，它也得至少这个发动机能转，还得找老的那个售票员儿，嗯，是吧？这个就肯定是有挑战的。你说这个录一个声得多费劲呢？ 这些如今我们听来有些陌生的声音，就是那时老北京人的生活和记忆。而说到什么声音最能代表老北京的时候，秦思源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必须是歌哨。为了录制这个声音，他花了不少功夫。 我录鸽子哨那事儿特别麻烦，有很多人养鸽子，他就不玩哨，所以我得分开，一方面就是找那些玩哨的了解那个哨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是那个玩鸽子的人，然后呢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绑哨，因为那个哨不好绑，它绑不对它歪了它不出声啊，那太紧了它这个伤害这鸽子，太松了它就动，然后它那个一路我不能有嘈杂声，可是城市里边都有嘈杂声，到外地去没人玩这种鸽子，玩的都是赛鸽，你赛鸽不能放那个鸽子哨。 哦， 嗯，一个是它不转圈，可是它转圈转特别大圈就听不见，二是它飞得太快，它那个鸽哨反而不出声，然后之前我录都失败。今年冬天在努把力吧。 因为经费不足，人员有限，再加上种种的挑战，收集老北京声音这个事儿刚开始没多久就被搁置了。但秦思源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找和收集，因为如果再不收集，或许有一天当时的那段岁月就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找到了。 这个项目才刚刚开始，因为你一旦做就必须得是一个一个的连轴转，不能是做一个然后等半年。以前我是光做声音呢，就是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法，现在呢就有了想做这个线上的这种概念了，就是在网上通过就做短视频的方法，然后也做直播，通过这种方法记录整个就形成声音博物馆整个过程。 秦思源说，如果把北京的历史看作是由很多碎片拼成的一幅画，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打捞复原已经遗失的老北京声音，把这块写满声音的记忆碎片重新放回拼图当中，让更多的人听见更完整的北京城风貌。 我就想通过声音来做一个北京历史，可以把以前的种种消失的一些声音重新制作，然后把它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它是形成某个声场，复原一个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有种种的不同的一些有意思的声音，其实想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面，这里的缘分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我们继续来听故事。李辉呢是一名老北京，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因为生长在钟鼓楼边上，退休之后啊，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启了自己寻访中轴线遗迹的经历。 接下来一起来听领辉讲述中轴线时移。 中轴线是一个无法比拟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物古迹，而且它还活在今天，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很多古迹是死的，但是中轴线是活的，因为中轴线还作为北京，它作为这个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它还在活着，就是元代的人走过，明清两代的人走过，我们今天仍然在走，由不得你就会有一种亲切感。 李辉是一名老北京，出生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下，对于中轴线他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你知道北京城有个特点哈，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首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建成的，或者由一个原来的城市改的，只有北京是先计划后建成。但是现在我为什么后来对中轴线感兴趣呢？我首先是觉得北京城的这个建设很有意思，就是一个首都它是先画好了样子，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在我的城市建设中怎么体现出来，包括我的民众在城市当中是怎么个管理方式，各种坊啊胡同啊，然后这条中轴线呢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国家这个一贯的这种前朝后世的这种过去的一种社会形态。我们今天看这个中轴线很简单，柏油马路还有点遮挡，比如说景山是过不去的，天安门是不能通的，但是我觉得它整个的气势通的，用一句形容词说哈，实际上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脊梁。那么中轴线它这么近多年的沧桑变化，我们已经看不出来就是之前中轴线两端是怎样的一个景象，可是散落下来的那些东西，比如名人故居比如一些有名的商号，他们所留下的那些人文元素，我觉得恰恰也是对我们今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聊起北京城的中轴线，花甲之年的李辉滔滔不绝。年轻时他当过兵，做过工人，退休之后也办过杂志。偶然一个机会，他开启了自己对中轴线的寻访之旅。 也机缘巧合吧，一开始我其实重点是放在了大栅栏，几个人想合作一本叫走进大栅栏，因为人多呢，后来就不了了之了。那么不了了之之后呢，我这个东西就放在电脑里，我就心想反正资料是有了，文字也写出来了，包括我很多配图的那个配文我也都写好了，那先放在那儿。后来我就在这个武林家这个老年文化平台帮助他们一边做采访一边做中轴线的一个写作。我们当时的那个小领导很年轻，我们就偶然的一次谈话啊，他说呀，他说这中轴线不错啊，您要不把您那稿子整理整理，作为咱们公号的一个连载。我说好啊。哎，我觉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首先它让我这个慵懒的人变得不敢偷懒了，因为有时间限制了，你要一个礼拜一篇。然后呢，我就是整个的又从永定门走了一遍到钟鼓楼。这个走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思想的走，一个是眼睛的走，我要看很多资料，再有一个真的是迈开腿去走。从开始做应当是2016年的八月一直到2018年的二月啊，每周一篇就算完成了。 李辉说，虽然自己在中轴线附近住了大半辈子，但对这条无形的线他最初所了解的也是甚为肤浅的。这次寻访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再次发现。 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哈已经大为改观了，那么我们就从中轴线两边的曾经有过的人开始说。因为人呢他是有故事的，建筑如果没有人他也没故事。我就觉得这个重点的写了几个人，比如说张之洞。张之洞的故居在什刹海附近，我一开始对张之洞的感觉特别的浅，看照片就是一白胡子老头哈，老的不像样子，其实他也没多老，就那时候人可能显老。然后张之洞晚清重臣我也很概念，很完了这次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这些在资料查找阅读分析提炼的过程当中，我对这个晚清的重臣有了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算得上是救国救民的治世仁人的第一代啊！我对这位老先生真是充满了敬仰。我觉得我觉得中轴线周边会有这样那样的人，不要只看是一条线，但是在这就是几百年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先来看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深厚，很令人感动。我觉得 身份的过程是极为有趣的， 他自己无时无刻不沉浸于其中。李辉亲切地形容说，每一次漫步其中，无不是穿越时光与历史老人的一次亲密对话。 在采访的过程中，以及在后期整理这个资料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经常有，你比如站在张之洞故居门口哈，出来进去的可能就是那个旁边那个街坊大妈提了一豆腐回来了，或者是什么人推着车就出来了，破败的那个大门，然后院子里面也很杂乱。我就想当年张之洞在这住的时候，他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戒备森严？是不是平民不敢从这儿走？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院子变成那个平民居住的院子，在这里面住的人知道曾经和这位伟大的人擦肩而过吗？我觉得挺好玩的，有时候会幻想一下。 连续两年的寻访写作让李辉积累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之后他又多次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优中选优。 如果按照出书的标准，就是初稿完成，这应该是14万多字吧。我还找了好多图片呢。 有您自己拍的一些这个？ 有，拍了不少。 拍了不少照片，也有您自己的，也 有我自己，也有公共图片。 公共图片， 对，100张以上是得有了。 一百多张。 100张是有了。 关于自己整理的资料，李辉说道：“每个字都是可据可考的。100多张照片，除了历史公共照片，剩下的全是由他自己拍摄完成。或许他所完成的工作会对后人的研究有所启迪。 我说我之所以能把中轴线，就是北京地域文化这么深入的学习了解，前人的笔记给了我多大多大的启发和体会啊！如果没有他们记录的话，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当然，大到史官，小到文人，就是这些文人的笔记给了我们极大的好处。我前两天还在看《地经景物略》。结果就在这本书上，我就帮着我一个朋友解决一个大的难题，就是证明这个石鼓是周文王时代的而不是秦代的。我说赶紧给他拍照片，我说你看这本书上刘同是这样记录的，他就有了一个佐证。我觉得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真是不经意当中你就找见了一个宝贝，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啊。你非得吃红烧肉是幸福吗？那种口腹的幸福只是一时的，是一种生理上的，这个真正的是那种内心的满足。你能够把你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朽。 从元大都到明清再到当代，北京的中轴线堪称是一部活着的传奇。对于中轴线的寻访，李辉自谦地说道，自己就像是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捡破烂，正是这样的识海识遗，或许有一天会发现委身于历史深处的明珠。 所以有的时候我有的朋友说你现在干嘛呢？我说我现在捡破烂呢。他说什么叫捡破烂？然后就想到那个啊，捡垃圾。我说我就是在历史的那个堆里扒一扒，看哪一个金子能捡出来。就像俄罗斯的那个作家，我用这些东西打一朵金玫瑰，过去的这些事情，过去的人，过去的故事，把他的优质的东西挑出来啊，然后告诉后人我们曾经这样过，挺好的。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程强、翟轩、赵逸阳，主持人李玲、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是由乐淘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这里的缘分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 军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